点斜卡出道，赶快登录招行 APP， 为你的 MVP 助力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论论。跑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目前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小时30分，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02分。那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断了跑步训练，导致现在是功力尽失。而如今我将会借助佳明 Forerunner 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训练，在1个月之后挑战50分钟完成10公里的目标。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您的运动生活丰富多彩。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我马上要开始新一天的训练了哈。为了10公里突破50分钟这样一个目标啊，按照课表的计划呢，今天要进行的是一个75分钟的心率1区的慢跑啊，也就是用最慢的速度来跑下来75分钟啊。在今天开始训练之前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一次跑完间歇跑之后的一个身体的感受啊。上一次呢是跑了6组1公里的间歇的冲刺，哎呀，跑完之后感觉身体这叫一个酸，很久没有跑完步之后身体有这样的酸痛的感觉了，也说明上一次做这个间歇跑练习的时候心率是被推得比较高的。所以今天这75分钟的心率1区的慢跑其实也会有排酸的作用哈，跑完之后身体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酸爽了哈。马上我就开始今天的练习啊，完成之后再跟大家来汇报。Hello， 朋友们，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今天的训练计划，75分钟的时间，心率1区的一个基础的有氧跑啊，是跑了11公里，平均的配速是6分46。哎，今天的这个数据我看到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啊，心率一直是控制的比较稳定哈，当然也费了很大的功夫哈。后半程的时候，基本上每3步4步哈，就要低头看一下表，人家是1步2步3步望着天啊，我是2步3步4步低头看一下表。夏天控制心率确实非常的困难，稍微有一点点说想快一点的这个想法，低头一看心率，果然就飘上去了。所以后半程一直在关注着心率哈，控制心率在一区不要飘上去。然后呢，心率其实控制的还是今天很不错的啊，但是我看到这个配速非常有意思。哎，最开始的时候啊，比如说在心率160的时候，配速能到5分半哈，这个第一公里的速度，后来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下降啊，就是说随着你心率的这个稳定啊，其实我的速度现在还是在不断下降的，这也说明呢我在这个有氧能力方面确实还需要一定的提升啊，也希望通过这1个月的训练能够帮我去解决啊这些问题啊。如果说想要在长跑这个运动当中运动表现运动能力有所突破的话，这两项啊就像两条腿走路啊，缺一不可。但其实这1个月的课表还是以有氧的基础为主的，所以类似于像今天这样75分钟啊，心率1区跑，未来可能会有80分钟啊、90分钟这样的训练计划，其实在课程当中是占的还是比较大的部分啊，也是打牢我有氧的基础。好，今天的分享就先聊到这儿哈。在今天训练结束之后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在今天训练里边启用的一个新的小装备哈。这个小装备呢叫做 RDP 哈，学名叫做跑步动态传感器。这个东西呢也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的一个配件啊，俗称也叫做小绿豆，大小呢大概只有2个指甲盖那么大小哈，是有一个绿色的塑胶皮在包裹着，非常的轻便。这个东西怎么用哈，跑步的时候只要别在我们运动短裤的后边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开始利用佳明智能运动手表进行跑步的时候呢，就会自动连接到这个传感器，最终呢会帮助我们获取 多几项的数据哈，比如说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整个训练之后的数据就多了这四项，分别是什么呢？一个是垂直步幅比，另外一个叫做垂直振幅，另外一个叫做触地时间，还有就是触地时间平衡。哎，这四个新的数据今天拿到之后我也研究了一下，先跟大家来介绍第一个哈，叫做垂直振幅。这个垂直振幅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其实是我们的步幅。比如说我今天这次心率一区的七十分钟跑步幅是0.84，那么也就是说我每踏出一步向前前进的距离是0.84米，而对应的就是我这一步上下的距离是多少呢？我今天的这个垂直振幅的数据是9.69厘米啊，也就是说我这一步迈出去我平均是向前移动了0.84米，向上移动了9.69厘米。当然这就说到我们今天提到的另外一个数据啊，叫做垂直步幅比了。这个比例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其实就是由我们的垂直振幅除以步幅，然后今天的这个步幅比呢就是9.69厘米，这是垂直振幅除以84厘米，这是我的平均步幅，最终得出的这个垂直步幅比是多少呢？是11.4%。那么这个数据究竟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呢？如果你想跑步的效率更高啊，换句话来讲就是跑得更经济的话，那么这个比例其实是越小越好的。很多高水平的选手呢，他们垂直步幅比是可以达到6%啊，甚至6%更低的。也就是说，我迈出这一步，更少的力气花在了上下运动上，更多的力气花在了向前运动上。这样很明显我们跑步的效率哈就会变得更高。哎，关于这个小绿豆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之后就打算如果能想得起来哈就一直带着了。另外还有两个有意思的数据，后面的加速日记当中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那今天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超体加速日记，咱们下一次的分享再见。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呢，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足球名词往事这个板块哈，依然由我们的老朋友哈，知名的体育博主玉阳来为我们带来足球故事的分享。今天他为我们分享的这个名词呢叫做梦想延续，马上我们就有请玉阳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玉阳。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梦想和延续。意大利终于在欧洲杯问鼎了，他们的这个冠军含金量相当高，八强对阵比利时那是世界第一名，而半决赛和西班牙杀到了互罚点球，而到了决赛是在英格兰的家门口温布利完成了捧杯。就在意大利国家队获得了冠军之后，现年62岁的意大利女影星罗莉·德尔桑托在电台讲述了30年前自己和曼奇尼之间的一段浪漫的往事。德尔桑托当时去参加一个晚宴，他甚至不记得是谁邀请了他，那天酒会结束已经很晚了，他叫不到回家的车，于是在酒店附近徘徊，之后遇到了也在此处度假的曼奇尼，两个人在海滩漫步，喝着鸡尾酒聊着天。曼奇尼轻轻地搂着他，吹着海风看到日出，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德尔桑托披露这段往事，因为意大利在欧洲杯的杰出表现成为整个国家最重要的谈资，人们在街头巷尾说，哎，这个事情是真的吗？他们真的整个夜晚只喝酒和散步了？我才不信。他们在这之后还有联系吗？为什么他们没有最后在一起呢？人们先是八卦这两个人的感情世界， 再后来则慢慢演变成对于那个年代那段时光的美好追忆。意大利之夏的旋律回荡在蓝色的天空下，意甲联赛吸引了全世界的顶级球星，意甲球队是欧洲三大杯决赛的常客，30多年前的曼奇尼还在桑普多利亚效力，英俊帅气的面庞，潇洒而富有美感的足球风格，最重要的是他对桑普多利亚长达15年的忠诚，并没有受到这个世界政治金元足球的蛊惑而转头下家。他的感情世界也富有质感，曼奇尼作为暖男陪伴着回不了家的德尔桑托，就此成为了一段美谈。曼奇尼的身上带着意大利国民偶像的光环，从前他是少女杀手，到如今是中老年妇女之友。就在意大利和英格兰点球决战胜出之时，维亚利从座位席上赶过来和曼奇尼再度相拥。每一次意大利获得胜利，这两个老男人都要这么拥抱，他们是昔日桑普多利亚的队友，好兄弟。维亚利当年长得帅，被誉为花花公子，而曼奇尼则性格相对沉稳，喜欢读书听音乐，获得绰号甜蜜暖男。他们的笑容和桑普多利亚的蓝、意大利的蓝相融，成为那个年代最美的足球符号。人们总是会希望要是这一刻能永远停住该有多好啊。是的，我们也希望他们永远年轻，可是事实总是那么的残酷。2017年维亚利被查出患上了胰腺癌，几乎是从鬼门关上挺过来的，至今他还要服用药物。他在国家队担任领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还有曼奇尼，他在江湖漂泊着，希望证明自己，绝不妥协。30多年了，帅哥和暖男已经头发花白，他们的眼里再也没有青春的张狂活力，取而代之的是无法掩盖的坚毅。在2018年的那个低谷期，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如此的自信，意大利会在3年后重生。与其说是曼奇尼在意大利创造了一种新的足球，倒不如说他在意大利国家队建设了一个新的蓝色社区。就这个角度而言，这支意大利像极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支桑普多利亚，他们几乎赢下了一切，以一个草根的班底，意大利杯、意甲冠军、优胜者杯冠军，他们也是在温布利大球场的冠军杯决赛和巴塞罗那踢到了加时赛，最终被科曼的任意球绝杀。那支由博斯科夫率领的球队拥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兄弟气息，尽管桑普多利亚从来不是意甲豪门，球员们却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渴望。1990-91赛季的桑普多利亚赢得了意甲冠军之后，这是非豪门球队最后一次称霸意甲的童话。在维亚利还有阿瓦尼这帮老家伙加入球队之后，曼奇尼的国家队更像是一个老友记的剧组，还有教练组当中的隆巴多、萨尔萨诺、努奇亚里，曼奇尼在意大利队教练组内部首先重建了一种近乎于当年桑普多利亚的气氛，没有命令语气的上下级关系，更多是基于尊重和信任的合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天然而成的，并且可以随时在非工作场合被打破。这里真正的秘密在于，曼奇尼让球员体会到了这种充满友谊和团结的气氛的珍贵。耍大牌和闹情绪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会让球员本人觉得过分突兀和失礼。比如伊莫比莱和贝洛蒂竞争同一个位置的主力位置，然而他们在场下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并且能够相互鼓励。可以说这支意大利就是曼奇尼心目中的那支桑普多利亚的翻版和延续。你看看曼奇尼在温布利夺冠之后所说的话，他说道，和维亚利一起共事关乎我们的友谊，这份情谊来源于当年的那支桑普多利亚，它比什么都重要，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胜利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曼奇尼也许永远忘不了他在桑普多利亚于1992年一路杀到的欧冠决赛，就是在老温布利的球场，他们的对手是克鲁伊夫的巴塞罗那。 科曼那记重炮终结了桑普多利亚的至高梦想。那场比赛曼奇尼寸功未立，赛后他愤怒地追着主裁判奔跑，又在球场的中央黯然落泪。热那亚城的王子在那一刻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几十年过去了，2021年欧洲杯，曼奇尼带着他的意大利队，这支桑普多利亚精神延续着的球队，又在温布利踢了三场比赛。这就和当年桑普多利亚的欧冠决赛一样，每一次他的球队都踢满了120分钟。奥地利、西班牙、英格兰，曼奇尼不甘心再去做失败者，他要一场一场地赢下来。29年过去了，旧温布利换成了新温布利，而曼奇尼也在改变。曼奇尼从来不是国家队的宠儿，1984年意大利名帅贝阿尔佐特将19岁的曼奇尼招入国家队，那是蓝衣军团一次小型巡回赛，意气风发的桑普多利亚新星发现他在纽约的宾馆的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中央公园，一切宛如梦幻，纽约的大都市让曼奇尼迷失了。那天晚上，曼奇尼和一些队友去了纽约著名的迪厅蹦迪。曼奇尼在若干年后回忆说，那是当时每个男孩子的梦想，如果你的形象不够优雅，不够漂亮，他们就不让你进去。幸好我们都是运动员出身的精神小伙。球员们在迪厅待到很晚，最后只剩下两个人，曼奇尼和塔尔戴利，他们直到天亮才回到酒店。塔尔戴利顺利地潜回了房间，而曼奇尼则被当时的贝阿尔佐特的助理教练老马尔蒂尼抓了个正着。贝阿尔佐特非常的生气，后果也很严重，烟斗教练担心小伙子的安全，彻夜未眠。随后他对曼奇尼大吼，以后即使你一年在联赛进50个球，我也不会再用你了。曼奇尼心灰意冷。而几年之后，贝阿尔佐特已经退休，他又见到了曼奇尼，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你当时不去找我道歉？我一直在等那一句道歉，然后我就把你召回国家队。曼奇尼羞愧难当，他说他当时害怕主帅太过生气，因此一直没有迈出和解的第一步。这也为今后其他的故事不断地证明，曼奇尼在年轻的时候那过于敏感的个性成为了他国家队生涯的最大的绊脚石。因为迪厅事件，曼奇尼错过了1986年的世界杯。贝阿尔佐特之后，国家队的下一任主帅是维奇尼，他是曼奇尼在国青队的恩师。而在1988年的欧洲杯上，曼奇尼作为主力前锋打满了整届杯赛，然而到了意大利之下，曼奇尼却又沦为了替补，让人们见证了巴乔的闪耀和斯基拉奇的爆发。1991年，曼奇尼作为头号球星率领那支黄金桑普多利亚夺得了联赛冠军。在球王马拉多纳的意甲最后一战，曼奇尼没有给他任何面子，上演了帽子戏法，让球王的光芒几乎暗淡。曼奇尼延续着自己的良好状态，但是巴乔的横空出世让他很难再得到一件国家队的主力十号球衣了。1994年萨基挂帅的国家队杀入了玫瑰碗的决赛赛场，曼奇尼本该和球队一起出征的，但是性格桀骜不驯的他在那之前已经和萨基彻底闹掰。在萨基的球队里，曼奇尼本来是巴乔的替补，他极不情愿，但是也接受了主帅的安排。1994年3月，意大利来到德国和对手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巴乔因伤缺阵，萨基承诺让曼奇尼踢满全场，结果在那场比赛中，看台上有很多的意大利球迷疯狂高喊着一个名字，左拉。因为这些旅居德国的意大利的打工人大多数来自于南部，他们更希望看到萨丁岛出身的那个小个子。萨基于是听从了球迷们的呼声，背叛了给曼奇尼的承诺。于是曼奇尼在被换下场后一言不发，而回到了米兰机场，他马上歇斯底里地向萨基开炮，国家队和我的故事到此结束，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如今 56岁的曼奇尼回想往事，他只能将自己当年的行为定义为彻头彻尾的傻瓜。如果没有这次毫无必要的争端，以意大利1994年世界杯伤兵满营、场面焦灼的情形来看，曼奇尼势必会从替补席得到表现的机会。以他的才华、他的能力，意大利在美国未必会点球汉服与巴西。但是这一切没有如果。意大利足球史上最有灵气、状态保持最持久的前锋之一，在世界杯的赛场的出场记录为零。时间很快就到了2018年，文图拉将意大利带得无缘世界杯，而代理主帅迪比亚吉奥的平庸更让人看不到丝毫的希望，而自私自利的安切洛蒂根本不想接受。曼奇尼在几乎无人看好的情况下接过了教鞭，为什么？因为他在球员时代对于这支国家队的记忆充满了遗憾和悔恨，所以他在自己快要到知天命的60岁之前才如此的义无反顾。带领一支此前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此次又甚至无缘决赛圈的球队，曼奇尼本来可以徐徐而图之，但他没有这样做。从一上任起，他马上瞄准了欧洲之巅。在出征前，他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参加欧洲杯就是要带着野心去赢下它。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他没有给小伙子们带来太大的压力，他不会刻意去强迫球员们恪守某种战术，他的准则是让孩子们踢得开心，除此无他。然而球员时代，人们记忆中的曼奇尼在场上对于队友从来不是宽容的，他的胜负心极强，他总是认为队友在球场上可以和他做的一样好。可是除了维亚利以外，谁又能跟上他的步伐呢？如今的曼奇尼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体型，风度翩翩，变成了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人。他的内心的深处对于胜利和冠军的渴望一直都在，但是他已经懂得如何和球员们完美的相处。作为男人的曼奇尼成长了，而作为教练的曼奇尼也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实现了突破。意大利需要曼奇尼给他们疗伤，而曼奇尼教练本人也需要国家队的邀约来证明自己。此前他辗转于加拉塔萨雷和泽尼特，而又在国际米兰遭遇了并不成功的二进攻。若非此次在国家队获得了成功，那么教练曼奇尼的职业生涯几乎已经来到了不可逆的下坡。时隔53年，意大利重回欧洲之巅，曼奇尼思绪万千。是的，他的球队要感谢运气的相助，但是他这套悉心打磨的战术帮助球队以傲人的战绩跨过了小组赛，他的勇气和坚持让蓝衣军团赢下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欧洲红魔，而他在决赛夜的下半场的换人调整也彻底扭转了球队开局阶段极其被动的劣势。在那个夜晚的温布利，这支全新而又年轻的意大利队如愿加冕，胜利属于维亚利，埃瓦尼、隆巴多、萨尔萨诺、努奇亚里和那支在温布利功败垂成的黄金桑普一代。球员曼奇尼在温布利和至高的荣誉失之交臂，而教练曼奇尼则在这里正式迈入了世界级名帅殿堂。曼奇尼依旧神采奕奕，但是他的两鬓已经斑白，这位昔日的教坛新星如今已经年近60，好在一切都不算晚。欧洲杯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好了，这就是本次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梦想和延续，主角是新科欧洲杯冠军意大利主帅曼奇尼，他在意大利队延续了自己球员时代的桑普多利亚之梦和国家队之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于洋，我们下期再见。 非常感谢于洋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超级舔团上半部分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在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界内界外下半部分的访谈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现在稍事休息，稍后再见。